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记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这个是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和《要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第二节了。我把声不是挺好，这一节你讲多一点，讲下这一节讲什么先。 咁講成歌咁啫，咁咧就有聲稱咧，就話有成4年咧就冇接受外媒訪問嘅李嘉誠咧，就上個星期四就接受咗一個Bloomberg 彭博嘅訪問，咁裏邊咧就公開咧就撐呢、這個要留歐嘅情況，咁我哋可以睇一睇阿誠哥講咩先。 咁撚難嘅呢個就係李嘉誠公開表態啦，就係、是、支持呢個咁樣嘅即反對脫歐啦咁樣。咁係臨近呢、這個今日係星期三啦， 星期三 咁就咁就 唔係聽日 聽日係啊，我哋醒未啊？你班人 23聽日 大佬醒神啲，唉大佬接連失誤咧，真係喂。犯失誤是可以死人的，大家 知道嗎？我講緊這個訪問的時候出街是上個禮拜的。 哦，即是我們現在講緊我們現在現階段對於這個脫歐的分析，大家精神一點啊。這個這樣的因為脫歐公投呢就是 聽日的，就23號的。 23號這樣。所以就是英國時間啦，當然我們講緊英國時間23號啦這樣。那我們密切留意住啦。因為事實上是對整個世界的局勢呢都會有很大的影響的決定的。上次我做節目都分析過啦，因為那個不單止是英國的事啦，那個是可以很肯定地說啦，英國脫歐成功的話呢是直接導致這個這樣的歐盟解體的，因為是一定會有一個骨牌的效應出來，就是你又脫我又脫，英國都脫了我還留在這裡做什麼東西，是不是？還有亦都在經濟上面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波動啦，對於這個這樣的本身英國的經濟啦，同埋整個歐洲的經濟都會有一個好大的動盪，這個必然會的，這個必然會的。咁所以呢係這個唔係我嘅分析或者預測，而係亦都唔係我想喺度強調嗰個脫歐嘅壞影響，雖然我冇辦法左右大局嘅，我嘅言論亦都唔會影響到英國嘅公投，因為我相信佢哋唔諗會聽我嘅講法，只不過我想即係借個機會分析俾大家聽，就係話我唔因為譬如而家所有嘅支持留喺歐 歐洲的陣營，反對脫歐的陣營，基本上全部都是打經濟牌，無論是以這個這樣的保守黨啦，執政黨卡梅倫為首的整個支持留歐的陣營的講法啦，他首先兩手牌啦，一手牌就是用一個稅收啦，同埋一啲減福利嘅政策咧，話俾你聽經濟嗱，即係你哋本身得到嘅嘢就會少咗啦，英國人你哋。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嗰個經濟各樣嘢嘅所帶嚟嘅影響，喺貿易啊，同埋係喺呢一個咁樣嘅， 啲人會少啲投資咯，又 投資啊往來啊，仲有嘅就係呢一個咁樣嘅甚至乎啊，係英國幾間大學咧，呢個關你事啦。英國幾間大學咧都出聲明咧，就係話咧係反對脱歐嘅。個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就有好多歐洲其他地方嘅學生咧，就係去呢個咁樣嘅英國大學咧度讀書嘅咁樣。 兩個裁員嘅就係因為佢嗰個歐洲其他大學嘅學生去嗰度讀書啊。另一樣嘢就係佢哋其實每年喺歐盟攞到啲資助翻嚟去做一個嘅研究經費嘅。 係啊，咁但係當然佢嗰個美妙嘅講法就係話，哇！我哋會失去咗好多歐洲嘅一啲 高質素嘅學生 嗰啲咁樣咧。咁但係你企喺英國人嘅角度嚟講，佢唔係咁睇啊嘛。英國人就係覺得，屌你老尾咁撚多外國嘅學生嚟服撚曬我哋啲學位，雖然英國大學嘅主要嘅好多嘅有錢大學嘅學位其實都係俾中國人讀鳩曬嘅咁樣，咁係即係佢有賣咁撚滯噶啦，其實已經係呢個係另外一樣，即係總之嗰樣嘢就係你而家反對脱歐嘅陣營主要就係打經濟牌，咁你李嘉誠眾所周知啦，喺英國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投資啦，英國其實歐洲係整個歐洲都係嘅，就係呢個咁樣嘅長和係好主要嘅投資嘅一個地方啦。 知唔知長和係其實而家大概係兩成，超過兩成嘅總收益嘅。 咁英國亦都本身有好多投資嘅，咁亦都打埋開口牌就係、是、其實除咗佢頭先講到就係話唔睇好嗰個脱歐嗰個前景之外，佢甚至乎都打埋開口牌就係講到明就係話，喂，如果英國真係脱離咗歐盟的話咧，佢係會減少喺歐洲嘅，唔係減少喺英國嘅投資啊咁樣。嗱，嗰個經濟動盪咧，我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咁你由一個歐盟嘅成員脱離變咗唔係歐盟嘅成員咁樣，咁同埋你原本有一啲咁樣嘅貿易嘅協議，咁嗰個貿易自然係因為冇咗嗰啲協議，或者係一啲因為嗰個聯盟嘅系統而冇咗咁樣，咁梗係會有一個動盪。任何嘅變化都會帶嚟一個經濟動盪，但係我係唔認同脱歐就會對英國經濟造成一個破滅性嘅傷害，係因為其實好老實講，係大家都估唔撚到。其實呢樣嘢大家都估唔撚到嘅，係其實係噏嘅啫，其實噏嘅啫。因為你講貿易嘅角度，或者係嗰個各國往來嗰個情況，其實基本上有少似香港獨立嘅，同港獨嗰個情況有少相近。就係、譬如你而家一定係會咁講㗎，喂，如果你中國同香港係真係切割咗嘅，變成嗰兩個國家，喂，咁好多同中國做緊生意嗰啲點啊？屌你做咩做生意係做生意啊嘛，做生意係做生意，咁佢變咗另一個國家，你唔撚同佢做生意？ 唔係，但如果你話即係根據翻嗰個，因為咧李嘉誠同埋響其他啲嘅即係經濟某啲經濟啦，譬如經濟日報啊有呢個分析咧，佢又講一樣嘢就係佢係關於譬如嗰啲協議上最具體個例子就係李嘉誠佢係揸住呢一個 three 同埋 O two 嘅。係啦，英國咁佢咧本身咧就係諗住咧就藉住咧喺英國呢一間公司就係擴展到去成個歐洲，就將佢嗰個嘅即係網絡啊、電信啊、Free Mobile 啊同埋 O2 咧就即係叫做喺歐洲度發展嘅，就藉住英國。咁依家李嘉誠嗰個意思嘅就係話，如果佢喺嗰邊嘅真係脱歐嘅話，咁佢喺嗰度會唔會就係減少英國投資咧？會唔會係困難咗咧？喺嗰個歐洲做嗰個電信上面嗰個嘅發展咁，咁頭先阿大亨嗰意思就係話，喂，唔係，如果你有做生意嘅話，其實你當地如果需要的話，真係要需要，譬如你係 O2 或者 Three Mobile， 因為基本上你如果係即係譬如你去開英國，你喺英國住嘅朋友，你都知 O2 係。基本上 三大之一， 係即係七。我自己嘅經驗裏面，大概七成左右都其實係用 O2， 即係所以你嗰個影響係咪話真係因為政治上你咗脱離咗，而影響到經濟嘅話就係比較多，或者直情唔去嘅話，可能係阻力大咗，成本大咗咯。咁但係實際有一個影響嘅話，咁又未必係即係叫做的確係會因為咁而係停頓咗佢嗰個投資 咯。因為你唔知道嘅，其實尤其是貿易往還嘅。呢啲咁樣嘅情況咧，你係喂你唔你嗰個係睇翻 各個地區之間嗰個貿易嘅需求嘅啫嘛。咁你話嗰個經濟嗰、那個，你話嗰個政治嘅狀況會唔會影響到佢？當然會啦。你話但係係咪佢喺政治上面唔再係一個共同體？佢係咪主權之間係咪成員國唔再，即係佢唔再係你的成員國啦？部分主權唔再掌握喺呢一個咁樣嘅，包括邊境啦，或者係各樣經濟嘅政策啦。當個主權唔再掌握喺歐盟手上面嘅時候，係咪就代表呢個地區同其他地區嘅經濟往還係唔再存在咧？係唔能夠咁樣一概而視之噶嘛？佢唔可以咁樣推論，但係喺短期嚟到講，佢必然係會有嗰個動盪出現嘅，呢個都唔撚使講，甚至乎可以同大家講定就係話，如果假設聽日即係呢個咁嘅我講緊嘅英國時間啦， 公投， 如果英國時間嗰、那個23號嗰、那個公投係真係達成咗脱歐的話，你對環球嘅嗰個金融市場嘅動盪係必然會存在嘅，係一定會出現嘅。咁但係長遠嘅經濟係咪咁睇咧？就唔係咁樣睇嘅。咁所以咧就係、是、你而家全部嘅反對脱歐嘅人啦，亦即係支持留歐嘅人啦，全部都打經濟牌啦，投資唔便利啦，個經濟嘅往還嘅情況啦，會冇以前咁方便啦，咁樣咁然之後亦都因為呢咁嘅保守黨出到恐嚇嘅招數啦，咁樣咁自然就會有一個咁樣嘅短時間之內嘅震盪，必然係會出現喺金融市場上面嚟講，金融市場係唔喜歡呢啲未知數噶嘛，因為但凡未知數就代表係一個有一個未知嘅因素將會出現嘅時候，嗰、那個就必然係一個沽貨信號啦咁樣。咁面對咁嘅情況，咁你成個金融市場自然就會有出現一個動盪噶啦咁樣。咁所以喺短線嚟到講係會有咁嘅情況，係會有咁嘅情況嘅，但係。嗰、那個唔代表係一個經濟發展。 但係而家會唔會有個情況出現呢，就係、是、因為呢兩日呢嗰個英鎊係咁插㗎嘛。咁佢話帶嚟個效果就係其實你而家脫唔脫歐都冇分別嘅，因為你嗰個英鎊同埋嗰個歐羅呢咁都變得差。 會再插㗎嘅。 唔係嗰個英鎊唔係一個最主要因素。因為英鎊本身就獨立㗎啦，即係英國本身就冇進入一個歐元區。咁嗰個英鎊只不過係英鎊嗰個下跌只不過係反映咗對英國經濟前景的一個不信任，但那個是短線的、實際上長遠發展是怎樣呢、現階段是判斷不到的，因為沒有人想像過脫歐的英國是怎樣運作的，所以其實 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其實商界一定是這樣，或者是保守黨、執政黨一定是這樣，但是其實除了之前我們講到這個太陽報表態是支持脫歐之外，太陽時報也都、做了一個表態是支持是這個脫歐，甚至乎是有不同的陣營都講到，其實留歐陣營除了經濟牌是沒有牌好打的，是沒有第二樣東西好講的，因為交出主權是在政治上面不能夠不知道怎樣去講的嘛，是不是先？所以在那個情況底下呢，就是亦都有一些支持脫歐的人開始去打一張牌，就是說喂，這個是其實一些即是一些很本土意味的牌呢，就是說喂，我們要對英國有信心啊，我們要對英國的產品啊，或者是英國的製造啊，或者是英國的產業是有信心、所有一講到就是任何關於脫歐就會帶來經濟崩壞的講法，其實就顯示對歐洲對於英國本身是沒有信心的，亦即是說呢這種這樣的講法呢是並不以英國作為本位的，這樣即是其實都是一些本土主張牌啦，一些本土主張的論述啦，這樣好了。在咁嘅情況底下，依然係僵咬到緊啦，角力啦咁樣。咁但係你問我脱歐公投，你覺得會唔會成功咧？ 你問我，我就覺得 冇撚諗過啦。 我有諗過。 瞓撚醒未啫？ 我瞓醒曬啦。 瞓撚醒係嘛？ 唔係我就覺得都係留嘅多數嘅、 啊。 因為我覺得通常去到呢啲咁嘅大事咧，好多時候都係保守的。個做法係 係咪阿泰咧？ 即係啲人傾向建制，但係我自己反而覺得有少少唔係咁。我覺得大成數都係會係留歐，應該會係贏少少嘅，係 嘛？ 咁但係咧，似乎上個禮拜咧，議員死咗之後咧，即係阿祖國咧，佢死咗之後咧，反而嗰個嘅民調， 因為工黨嘅議員啦，佢而家公開。 表態支持係要留歐嘅。咁而亦都報道啦，講到啦，喺嗰個槍擊事件嘅現場咧，就有人聽到咧，就係話行兇者或者有人啦，就喺度高呼啦呢、這個 Britain First 啦咁樣。OK， 好啦，你繼續啦。 因為其實係發生呢件事件之後，反而嘅就係話係支持呢一個留歐嘅人嗰個嘅民調係下跌咗，下跌咗2-3% 啊，睇翻。咁所以即係而家係變得係都幾好似6-4咁樣咯。咁又唔代表話脱歐陣營嘅話就 冇，唔係6-4都好拗得好緊。 唔係因為你中間嗰陣人其實冇乜大嘅變化，拗得好緊嘅。其實5-5，我諗5-5左右咯。 而家一般嗰、那個講緊嗰個兩方嘅比較，大概都係44-45之間嘅 percent 啦。咁樣咁啊，通常出嚟嗰、那個通常出嚟嗰一個調查都係留歐多1% 至2%，但係嗰個民調啊嘛，唔作得準啊嘛，即係變咗一個情況就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脱歐陣營嘅票數多定係留歐陣營嘅票數多，而家睇唔到個趨勢嘅咁樣。咁係但係死啦！你哋兩個都覺得係即係留歐嘅成數係高啲， 係我都覺得留歐成數高啲。 即係我覺得始終即 係同你反唱反調啲。 唔係因為我覺得遊離票咧，通常都係偏向保守少少噶嘛，即係會係keep 住去投喺一啲同以前差唔多嘅嗰啲嘢㗎嘛。咁你如果係有一啲比較即係比較新啲嘅嘢想做，即係譬如脫歐呢啲係比較新啲嘅，除非真係嗰個勢 變啦， 即 係 比較大 嘅 改變呢，即係除非你話即係嗰個勢真係好勁呢，如果唔係好難去到大比數支持囉。 咁你嗰個不穩因素㗎嘛，頭先你都講，即係譬如你好似你見到啲索羅斯啲咁大個名字走出嚟話俾你聽，如果脫歐會嗰個英鎊跌 20%， 咁好多咁老實講英國都有盲目㗎嘛，咁佢淨係聽到呢啲咁樣標題黨嘅方式，咁佢都會驚驚㗎嘛。 我呢原本嘅分析呢就係、是、呢我覺得呢係脫歐係會失敗嘅、我覺得嗰個公投結果呢最後係留歐嘅。點解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頭先講緊嗰個一啲環球金融啦、股市啦同埋一啲匯市嘅走向啦，事實上越係接近公投，而家已經剩返一日啦、去到近日呢其實英鎊係升返嘅，同埋呢其實環球股市呢係穩定咗嘅。之前嘅因為脫歐嘅一個不明朗因素而帶嚟環球股市嘅動盪咧，包括主要嘅歐洲股市甚至乎係美國股市，其實都反映咗嗰個對於脱歐嘅疑慮嘅。咁但係越接近投票咧，那個股市係越係穩定嘅。咁從呢啲咁樣嘅smart money 嘅睇法咧，我成日覺得賠率呢啲係最撚準嘅。即係我即係一去到呢啲大決定咧，就睇 睇股市，睇個盤， 睇盤係最撚準嘅。咁而睇嗰個錢嘅流向咧，大部分嘅錢咧係認為係會留歐嘅。咁所以咧，我係傾向覺得係會留歐。但係開咪之後咧，你哋幾個騎呢蘇都覺得留歐係會成功啦。我又 你覺得應該喺第二啊？ 我又覺得屌，我唔可以同你買埋一邊嘅喎，屌你阿尾，因為你哋似係。搭沉船㗎喎，所以我而家就15-16啦。 雖然我都希望佢脱歐，但我覺得留歐嘅機會率都係比較大嘅。 脱唔脱歐唔撚關我哋事嘅，其實即係喺嗰個其實亦都唔關你李嘉誠事嘅。屌你兩尾你 其實我都唔知佢走出嚟講算唔算係即係有真係有種叫做聲勢嘅幫助咧，係喺佢接受呢個訪問， 咪一樣啫嘛，同其他佢基本上都係加重咗個所謂經濟牌嘅，因為打嚟打去都係經濟牌啫嘛。咁而即係你呢個外國商人啦，對於英國嘅內政說三道四啦咁樣，咁係呢個係係你搞好你搞好香港呢嘢先啦。點 係但係李嘉誠喺英國投資好 Q 多嘢㗎。 咁啊點啊？ 揸住曬人哋三份嘅鐵路都有去份嘅，好似。 咁啊點啊？ 國喎， 唔會理嘅英國。 又 英國唔會，英國人唔會理嘅。屌你老味，嗰種好撚中國人嘅思維嚟嘅。覺得你擺咗好多錢落嚟咧，你有權決定好撚多嘢，唔撚會嘅。喺英國人嘅角度嚟講，屌你老味，你只不過係俾錢啫嘛。 唔係我睇翻 區一個外國投資者，你講乜撚嘢？ 因為 你咪搬走佢咯，我哋用少啲鐵路冇撚。 李嘉誠係好多年嘅啦嘛，入所謂投資英國，買起英國好多嘢。咁我 90年代 睇翻啲報道講，其實即係當佢尤其是大手買Orange、O2 啊嗰啲咁嘅時間咧，係有一啲英國當地嗰啲民眾係會出 寫文啊各樣咧，就覺得屌你冇嚟，我哋唔應該再賣我哋英國咁樣，賣我哋本土企業咁樣做法嘅，即係都唔係全部人會。即係當然英國本身係開放任何人投資嘅啦，但係其實本土都有一啲人都會睇唔過眼呢啲事情。 呢個係啱啱人 send 咗啲賠率俾我啦，咁樣即係除咗股市之外咧，即係唔係嗰啲外圍， 即 係 外圍注，即係美國嗰一種 外圍盤啊嗰啲咁樣。咁係其實你睇賠率就知啦，流嘅機會率係好高，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你買中脱歐個賠得幾多，賠得偏高啦，嗰個賠率係高啲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如果你問我睇錢嘅流向咧，睇錢嘅流向咧，我覺得留歐嘅機會係大，即係脱歐失敗嘅機會大。但係又因為你哋有幾個撚屌明燈喺度咧，咁樣就 話唔定登到去脱到歐咧。 唔係你哋有冇買先？ 冇 冇。咁你都睇我有買少少。 你有冇途徑？你有冇買先？ 我冇途徑買。 冇買係嘛？冇買就 OK。如果你係買咗咧，就一定搭沉船嘅。 買咗嘅話就應該脱歐成功 啦。係啦，冇 你不如拎我買少少留歐咯。 冇買 OK 咁樣。咁我哋密切關注呢個咁樣嘅脱歐公投嗰個結果會點樣？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